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、我们党、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复电给外国国家元首，表示感谢他们在太阳节之际发来贺电。发起复电的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巴沙尔·阿萨德、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比扬·恩圭玛·姆巴索戈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·卡比拉·卡邦格。金正恩同志在电文中指出，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，致电表示由衷的祝贺和祝愿，对此深表谢意。电文指出，相信两国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将进一步扩大和发展，祝愿在实现国家和平、稳定和发展的工作中取得成就。